一拐弯上了这个路边了，在路边停好了，就没过来。交警一看，哟哈，怎么茬？有事儿啊！往前紧走几步，这个时候在车厢里头，很奇怪的一幕啊出现了。说是这个头前这俩座，您知道吧？啊，左手这个驾驶员，右手这个叫副座。这俩座位上坐了俩男的小伙子，正看见警察过来的时候，这俩人呢在车里头顾顾拥拥干嘛呀，正换位子呢。快点，哎呀，你快点一边去，让我坐那儿。警察一看，干嘛呀？哎，说你们呢，干嘛呢跟那儿啊？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嗨、哎、你啊什么呀，你换什么位子呀？啊，我是嗨，就是我开车开累了，开累了。呵呵，不对吧？你是驾驶员呢？可说呢，看见我们着急忙慌换到副座去，有毛病吧？我没有，没喝。你看看，哎，张嘴一吹，确实没喝。哦，但警察一想，不对呀。你既然没喝酒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不怕呀，我什么也不怕呀，我怕什么呀？不怕你着急忙慌换座，我啊，是啊，得了，把您那驾照我瞅瞅吧。这驾照啊，哟呵，闻听此言，哥们儿说了，警察同志，你是当真要瞅？当真要瞅？果然要瞅，我果然要瞅。哎，我没有，哎，没有，没带着啊，不是，我压根儿就没有啊。你是无照驾车，你没本儿啊啊，没有，兄弟，我是自学成才，哎，这有自学的吗？你甭管怎么学的，你也得考本儿去啊，没考是吧？我这个啊，警察再一打听，问问边上那个，哎，那这么说你是驾驶员 啊？民警同志，我是驾驶员。 那你干嘛坐副座？你让一没本的坐这个正座开车呀？ 哎呦，不是我让他坐，他主动过来的，他把我轰到边上，他自己开车。哎， 那是为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一路之上啊，对我这个损这个骂呀，哎呀，你个废物点心，你会开车吗？你这个手艺是师娘教的吧？对，起来，我来。哎，得，把人正叉司机轰一边，他开车，他没本儿，就这样让警察都带走了，逮起来了，还跟人对付呢。哎呀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开车绝对比他溜索，不信您拿辆车我试试。哎，得，没法试啊，法办了。还有那个事情呢，北京晨报的报道，咱北京烟化那边的事情，有一位中学生，这小伙子呀，嗨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哈，说赶上头些日子不是下雪吗？就下雪那几天，是吧？钻到下水道里去了，哎，暖和是吗？不是，他呀也不是怎么着，一疏忽一大意啊，把那个钱包啊丢了，找不着了。哎呀，哪儿翻都没有。嘿，你半夜一合计，不行啊，这钱包丢了，这玩意儿他耽误事儿啊。嗯，想起来了，我好像下午啊，我经过那个下水道附近，哎，背不住这钱包是掉在下水道底下去了，那给我给它捞上来呗，啊，自己就去了，摸着黑去了，把那个井壁的打开，扑腾跳进去，找啊，没有。再往深处去还没有，再往深处去还没有，再往深处去，哎，去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卡那儿了。下水道是越来越窄，他那个开始他没事，他往深处走可不给挤到那地方了吗？进不去，是吞不出来。哦，哎呀，麻烦死了，麻烦还悬的危险呢，他冷啊，冻得呆呆的，外面下着雪呢，赶紧报警。这个民警也来了，消防战士也来了，但是呢把他从里头拽出来还真费劲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四个钟头过去了方才将其救出。 倒是没大事儿，但是呢也得长长心，是吧？功德池都能跳吗？哎，哪儿？什么您呢？这个事情发生在南京扬子晚报的报道，就说啊，他们当地啊有一座寺庙叫静海寺，这寺里面有一功德池，功德池就是这个香客啊善男信女的啊，当然人家信这个是吧，所以呢就有时候打这儿经过呢，啪往里面投一枚硬币五的啊，就那么个意思吧，表表心意而已。哎，话说那一日下午的时候，打这寺外头离了歪斜，晃晃荡荡的进了一醉鬼，喝高了。哎，我看看静海寺，哎呀，大人，晚上晚上，哇！一进这寺庙就看这功德池了，哎呀，功德池里面你看看，这么些的硬币，那这个佛爷要是一时半会儿用不上，要不然我来吧，呱嚓，他跳进去了。伸手就捞那硬币，那哪成啊？寺庙小和尚不干，哎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你上来，我不上来，我就跟这里面挺好的，好吗？把警察给叫来了，大伙三把两把给拽上来了，一看喝多了，行了行了，带派出所醒酒去吧。那这也得批评教育啊，这都说啊，没什么大事儿，但是也得注意，还有那个犯法的呢，是吗？你看。网上瞎说八道那个北京青年报说的吗？这头些日子咱北京说有一位市民跟公安机关举报，我跟您说啊，警察您瞅瞅去吧，网上嚯、哦、要出事儿，怎么呢？说是有一男的网上晒照片，晒照片怎么了？嗨，不是他本人的，谁的呀？谁的都不是啊，雷管，雷管啊，晒了一张雷管照片，底下写了一行小字，我要上新闻，咱们18年后见啊。警察很重视这个事情，很快将这个男子找着了。你干嘛呀？啊，我撑的，好吗？是吃饱了撑的，那也得抓起来呀。而且你这个年头他也不对啊，怎么18年后见，他不是20年后见吗？嗨，没溜的事儿，你说为这个抓进去了，网上啊是不是啊？造谣生事，胡说八道吗？那他也犯法呀。还有那个呢，哎呦，京华时报的报道就说啊，爷儿两个说是，哎呀，这个起先呢挺不容易的啊，在北京是这个卖菜啊，卖菜鲜鱼水菜是吧，香菜芹菜辣青椒，哎，行，就那个意思吧。他可能卖菜也不吆喝，一来二去爷儿两个一合计，哎呀，你说这卖菜仨瓜俩枣的，他不挣钱呐，是也挣，他挣得慢呐，我们得迅速致富啊，那怎么能够迅速致富？咱们偷东西吧。哎，盗窃去了，在咱们北京大兴区，今儿偷个这个，明儿偷个那个，让人发现了，跟警察那边一汇报，蹲守逮个正着，那就法办了呗，那必须的呀，是不是啊？他违法了吗？还有那个事儿呢，也是没有的事情，哪怎么能那么干呢？我就没明白怎么了呢？屋里面装了一探头，哎，什么毛病？哎，京华时报的报道说，北京啊，咱不说什么地方，说这个有一位年轻女子李姑娘啊，说是这个怎么回事呢？通州。在通州啊，说是租了一间房啊，这个租了房是啊，7月份租的，一直挨这儿住啊，这个按月啊给这个房东房租啊，都挺好的，没事啊。哎，过了俩月之后，李姑娘收拾屋子，突然之间抬头打眼一看，呀哈，这房角这地方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看上去和这个啊，说是有个隐蔽的一个什么什么。挺黑色塑料袋包裹的这么个物体啊，包的还挺严实啊，这个怎么，这是网线吗？还是打开一看，哇，姑娘吓坏了，什么呀？正是一枚小探头，那探头那脑袋整对着这房间，哈、啊、李姑娘一看，这怎么这样啊？合着我这个在这屋子里面生活起居全让这探头拍了是吗？这房东干的吗？得了， 先是报警，那他这个违法呀，被行政拘留5天，后来呢赔偿李姑娘10000元。警察还问这房东，你干嘛呀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这嗨，我其实不是坏心是吗？你确定吗？我这其实过去安的，我就是防盗。那你防盗，你房间租给人家了，你不说这探头你给弄下来呀？啊，我这还疏忽了，得，这哪有这个事儿啊？是啊，还有那个事儿呢，是吗？北京啊，北京的事情，就说啊，《新京报》的报道，说是北京有一位，哎呀妈呀，打我们东北老家来的李奶奶，这李奶奶呢，搁那北京的通州区呀、啊，哎。整了那么一套别墅啊，住挺好，一家老小是吧，边上呢有那么几幢其他的别墅，这橙子好嘛，连续被盗。这里边最奇葩的就是李奶奶他们家，晚不色啊，下晚啊，吃完了晚饭之后，把孩子都哄着了，看会儿电视，咱们就洗洗睡吧，睡到了半夜，就听见这外屋怎么了？这闹耗子呢？这是稀稀疏疏，稀疏，什么声啊？这是啊？不对，不是耗子，耗子它不能说人话呀！啊、还有人是吗？哟，李奶奶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坏了，屋里头进来人了，蹑足千踪的，不敢大声啊，声都不敢出，大气儿都不敢出，就是悄悄的来到这门口，把这门呐，卧室那门。本儿开开一条缝，把那客厅当中看去，嚯，来了好几个大老爷们儿，干嘛呢？正在搬家呢。哟，李奶奶说这搬家公司够勤快的啊，大半夜就搬家呀。哎，不对，我没请搬家公司啊。哥几个还聊呢，哎，这个值钱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你快搬这个，快走着。哎呀，李奶奶一看，嚯，这是一帮快乐的别墅搬运工啊。啊，偷东西的，戴着帽子，捂着口罩，是吧？怕雾霾，什么怕雾霾啊？怕让那监控探头给拍下来啊，反侦查的技术，是吧？后来当然李奶奶不敢惹他们呀、啊、这大老爷们怎么弄啊？等他们走了之后赶紧报警，警察呢根据他们这几户失盗的群众反映的情况啊，没过多久将这几名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是悉数缉拿归案。就说啊，这帮家伙就专门贼上了，就这路事儿。怎么呢？就包括这个通州啊、延庆啊这些个郊区县啊，郊区吧不能叫县了，他这延庆不已经是区了吗？嗯，就说这些个郊区他有些个别墅，但是别墅呢，有的别墅有人住，有的别墅他没人住，也有的别墅呢是住着人，住了老人孩子，家里面这个青壮年可能不住在别墅里边，没准在北京啊或者其他地方上班啊，就利用这个踩好了道，于是乎呢就下手行窃，逮着了跑得了吗？是不是？还有那马路乞丐呢，什么职业？马路乞丐啊，知道要饭的，这是啊。关键是这个行为不单是讨厌啊，你说你真的那么困难吗？真困难你去救助站呢啊，向有关的部门反映啊。不过去哪儿的事儿啊？杭州那个地方有些繁华的路段，这橙子，哎呦，车主们是不胜其烦。怎么呢？只是啊，红灯这么一亮，这车呀一辆两辆三辆啊，按顺序停下来等红灯啊，这功夫打马路边蹭蹭蹭来了几个要饭的。哎呀，老爷太太，快快打赏吧，快那个多少给点吧，给点吧，多少给点，给个1-2块钱还不完了？别，不行，你要给的少，就说啊，他们的这个最低消费是5块，哎，好吗？这还有价码呢。对了，你要给的少，他不但不走，而且上来啪，整个人趴你那车前机器盖子上，你走不了，滚刀肉，我给你泡上了，是不是？有本事你踩油门，你把我撞出去，好吗？耍流氓。 没辙没辙，大伙都惹不起，他给你钱走吧。后来人家说了，交警就说这个事情他违反交通法规啊，很不安全啊，是不是？车主他不能够就这么稀里糊涂就给钱就完了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这可以报警啊。所以说嘛，公民都有这个责任呢，是不是啊？当然有些事儿啊，谁是谁非呢，还得听法院的。但这个事情本身呢，啊，确实让人听起来心里头不老舒服的。啊，什么事儿呢？这是《京华时报》的报道，说的是北京有这么一起索赔的官司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事情是去年九月份发生的，昌平那个地方某个公交车站，早晨起来来了一位老爷子等公交，没过多久哐当躺地下，大伙一看，哟呵，得疾病了，这人是不行啊，赶紧就打电话呀、啊，这那哥。后来呢，老爷子很不幸走了，不过呢，在这之后他们的家属到法院一纸诉状，把这个急救车啊，就急救站啊，给告了。干嘛告了呀？嗨，说是啊，这急救车愣是迟到了将近50分钟。后来调查了解才知道，说这接警之后35分钟这才发的车啊。后来这个法庭之上，这事儿得合计合计啊。是啊，这个急救中心包括他们这个医院也说，哎呀，这个他有原因啊。急救中心说了，我们没有权利调动远郊区的车辆。那么这个当地医院说呢，哎，这个车它来的晚，它是因为急救站没氧气罐。哎啊，急救站愣没氧气罐啊，哈、啊、你这个，嗨，这皆因为啊，之前这氧气它出过点事儿，后来它就没再给，好吗？不是，这个事情确实，这橙子有关这个急救车这那个啊引发的事情也有那么几起了。哎，这个咱们得合计合计啊，是不是？您说还有一档子事儿呢啊。这事儿本身倒是不复杂，但是呢随后引发的这个官司还挺有意思，头回听说是吗？京华时报的报道就说啊，这个有一位小伙子姓罗，小罗，他是骑摩托车到这加油站加油去了。咱们知道啊，这个摩托车要加油的话，你得提供一些相关的证件啊，比方说身份证什么的。小罗把知道这个事儿啊，把这车刹好了啊，还没加油呢吗，拿出证件来啊，正说这个事儿呢，突然之间边上小李出事儿了。哎，小李是谁呀、啊、小李是另外一位这个机动车的车主。小李开的是机动车，小罗骑的是摩托车，挨着嘛，本来不挨着，但在加油站他们这啊两下子挨一块了。小罗正在折腾自个儿的事儿呢，小李那边那车加完油了，这位马大哈呀也没多想，你加完油得那油枪拔出来呀、啊、没等那油枪拔出来，他是一脚油门啊，蹭，这车就出去了。这车往前一窜，这油枪打那油箱里面啪就甩出来了，一甩出来，哎，不偏不倚整砸在小罗脑袋上，啪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把小罗给砸的，呵，当时血就出来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那当然这个事儿出了嘛，那这个小李也意识到了，哎呦，坏了，闯祸了，赶紧啊给送医院呐、啊、这个又是包啊又是怎么着的啊，救治吧。他也承认是小李说是我的责任，是吧，该赔怎么着都没问题。但是呢后来这小罗提出了一个赔偿的事情，小李有点纠结，怎么了？这还纠结干嘛？你不理亏吗？是啊，关键这小罗啊是一位少数民族同胞，是哪儿都不说了啊，西南某少数民族。他们呢有这么一个习俗，就说啊，凡事不能见血，一见血麻烦了，叫什么呀？血光之灾。这得找他们那本族的法师做法，是吧，宰个牛什么之类的，那这个花费挑费他不老少啊。小罗说了，那个您给出了吧。哎，好吗？小李说，这归我出吗？这个事情你这玩意儿他合适吗？ 是啊，就说这个事情啊，还最终得听法院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就不是咱们抬杠，那事先咱们加油的时候要多个心眼儿，安全意识强一点，不至于因为这个油枪出这个麻烦的，您说是也不是？那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。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，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，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，熟悉的声音已不在。你说你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。